而从多元文化提取和转化的智慧和启迪呢，获得的精神力量，能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藏拉萨八廓古城绕赛社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社区居民包括藏族、汉族、回族、土族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普布次仁说，平日里社区通过多样的活动增进不同民族居民的相互了解。 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民族团结。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做好社区居民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民族团结形式多样活动，以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创新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民族地区考察调研。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已经遍及贵州、广西、青海、西藏四个民族地区。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我们56个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只要我们搞好民族团结，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煌的目标。 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2016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全区112万名干部职工与169万户各族基层群众结对认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对口援疆、对口援藏等更是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周红林是从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派往库车市人民医院的援疆医生。今年7月，他结束了18个月的援疆工作。 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通过我们的医疗行为，我们把党的恩惠、把党的好的政策带到新疆来。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到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考察民族团结社区创建工作情况。金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张丽萍： 依托我们的社区的石榴子广场，我们打造了石榴子微家、石榴子家园，让各族居民群众都走出小家，融入到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中来。 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陈双村，壮族、汉族、毛南族等7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互帮互助，共同致富。苗族青年韦玉荣： 刚来的时候，我们不会种甘蔗，当地群众就教我们怎么种，做房子啊。我们种上水果以后，这边群众需要我们去提供一些经验的话，我们都是去互相帮助，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56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56个民族共同来开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在即，今年线上服贸会平台持续开放，围绕5大场景提升用户体验，与此同时卫生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2021年，线上服贸会平台共改进或升级了近40个功能点，提升了承办机构、参展商、观众的用户体验，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的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一伟透露，截至8月29号中午12点，纯线上参展企业4357家，同比增长40%。 比如说呢，我们在做云会议、云直播。在内容的一些回看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大家知道这个会展行业啊，需要一些商务的询盘对接，我们在做一些线下的一些邀约以及线上的一些交流，做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功能的开发。特别是在线的交易方面，我们有个闭环，有了一个电子签约的这么个功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展会洽贸服务整个的一个大的闭环。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透露，目前服贸会卫生防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疫苗接种方面，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均应全程接种疫苗，未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 鉴于德尔塔变异株已经成为目前疫情流行的最主要的毒株，那么这次呢，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的14天延长到会前的21天，未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在核酸检测方面，参加重要活动的所有人员需提供会前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 本月国际海运在线一箱难求，集装箱最长出现100天的中转时长。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门持续加大力度提升海运运力，维护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8月，国际海运运价持续上涨态势不改。23号，全球知名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创下4147点的历史高位。港口延误、运输能力低下导致高峰时段航运拥堵和空箱集装箱短缺矛盾日益凸显。目前，在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码头等待开放泊位的船舶数量超过40艘。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最新通报显示，目前全球贸易中的缺箱情况非常严重。进入8月，集装箱最长出现了100天的中转时长。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坦言，目前海运运力相较2019年增长了7%，但这个增长无法覆盖因疫情导致海运集装箱中转变慢的情况。 由于实际运力的周转效率的降低，导致了供需的失衡。现在北美地区集装箱船的平均停驶都在8-9天的样子。我们国家的港口呢，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从原来的80%左右的准班率一下降到了不足20%，服务的质量下降。 为稳定国际海运供应链体系，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已经会同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单位，在增加集装箱供应、提升海运运力、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6月份，中国主要港口空集装箱短缺量曾一度降至1.4%，比年初下降12.2个百分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说，他们将持续引导国际班轮公司加大和优化国际航线运力供给， 鼓励班轮公司与货主企业积极地签订长期的运输合同，提供稳定的供应链的服务保障，为中小企业的货主提供专项的运输服务。 广州港集团副总经理宋晓明认为，未来应考虑延伸整合供应链的流程体系，确保港口航运物流形成紧密的协同合作。 我们希望我们的出口企业更多的建立自己的海外仓，可以把整个物流链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新学期将至，各地中小学严格落实国家双减、教育部5项管理等要求，科学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并全面开展课后服务。请听报道。 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将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2小时。这一举措标志着新学期中小学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宿迁市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张坤认为，5+2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的具体措施。 每天延时服务2个小时，学生放学以后，为了减轻家长和学生的负担，我们学校提供服务时间，让学生尽可能的在学校里把作业做完。 苏州静文实验小学把课后服务分为2个部分，对部分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辅导。 对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拓展学习空间，包括体育、艺术、阅读等社团活动。校长吴永华： 严格控制生作业的时间量，参与这个课后延时服务的学生，那他的作业原则上肯定是都在学校完成了，实际上也是减轻特别是像双职工家长的压力。 合肥市中小学开学将实行两缓两有两不得，两缓即设立暑假作业两周缓交期，开学首日可暂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良友即有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安全教育，有课后托管服务。两不得则要求学校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开学考，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或学生自批自改暑假作业。为了适应新的五加二模式，各地中小学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也打好了提前量。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志诚小学校长刘鑫： 用好我们自己的教师资源，因为我们现在招聘来的新老师啊，可以说都是一专多能，有非常多和非常好也非常大的这样的教育空间，为孩子们这个五加二呢提供了这个阵地保障。 东京残奥会今天进入到第五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参加田径、盲人足球、乒乓球、游泳、举重、射箭和击剑等多个项目的角逐。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今天是东京残奥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有十余位选手参加比赛。女子铁饼 F64 级比赛率先进行，中国选手姚娟以44.73米夺冠，并刷新历史纪录。杨岳则以40.48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季军由澳大利亚选手艾德米斯顿摘得。今年37岁的姚娟是第六次参加残奥会，在往届的残奥会上，她已收获了4枚金牌。随后进行的女子200米 T36 级决赛，里约冠军史怡婷以28.21秒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了残奥纪录。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赛场上，也迎来了多场金牌赛。在女单 WS4 级金牌争夺赛中，周颖以3-0击败了印度选手帕特尔，为中国乒乓球队再入一金。男单 MS7 级金牌赛中，中国选手严硕以3-1击败了卫冕冠军英国选手维尔贝利，夺得了个人首枚残奥金牌。另外，在昨天进行的东京残奥会力量举重女子6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谭玉娇夺得冠军。赛后，她还不忘向国外的运动员发出邀请， 有向我认识运动员朋友们向他们介绍我们中国，然后告诉他们明年我们就要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了，欢迎他们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国家参加冬奥会、冬残奥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曾益新副主任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接受记者专访。曾益新表示，由美国的情报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支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希望美方能够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真正的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支持科学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深入开展溯源研究。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259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3293.4万剂次。 自今天12点起，云南瑞丽市解告国门社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中风险地区还有18个。此外，江苏扬州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主城区已有30个农贸市场恢复经营，河南多地调整出入政策，请听报道。 8月28日，扬州市对部分地区开展了核酸检测，截至28日24时未检出阳性样本。今天继续对邗江区、广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共100个居民小区，以及上述4个地区内近14天内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居民小区各集中隔离点开展核酸检测。今天凌晨，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连续下发了关于主城区封闭小区管理措施、农贸市场有序经营等3个通告。扬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林灿。 对连续封闭满21天的封闭小区自然村，我们以最后一名确诊病例离开小区自然村的日期来计算，从今天起呢，调整管理措施，由足不出户调整为足不出小区。 从今天开始，扬州主城区已有30个农贸市场恢复经营。今天零时起，河南省还剩下2个疫情中风险地区，郑州、开封等地纷纷调整了出入政策。在郑州高铁东站3层进站口，原本设立的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已经被撤除。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35号公告发布了之后，离境证明、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证明，什么都不要，都可以走了。 从昨天中午12点起，郑州市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市民在各个高速口、高铁站、机场等地扫码测温正常后即可自由出行。开封市还全面恢复了除通往中高风险地区外的所有客运班车、城乡公交和旅游包车。铁路方面，郑州和开封两地车站已经恢复开售前往北京的列车车票。郑州东站值班站长徐月。 都是只需要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但是进京的旅客还需要注册北京健康宝凭绿码进站乘车。 洛阳自8月30日起有序恢复网吧、酒吧、电影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活动，恢复零售药店止咳、抗病毒、抗生素药品销售。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今天正式启动。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数据，截至8月27号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930亿元。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我国东北虎在2015年监测到27只的基础上，种群数量稳定增长。 北京地铁1号线与8通线于今天首班车起跨线贯通运营，全程时间约为85分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方评估认为，未来24小时至36小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阿富汗塔利班已接管机场的部分区域，预计将在美军撤离后快速完成接管。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8号说，美国军方评估认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局势依然非常危险，喀布尔机场未来24小时到36小时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拜登说，他已经要求美国军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优先实现部队防护，确保其拥有所有权限、资源和计划保护现场美军。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在当天发布警告称，喀布尔机场附近存在特定可信的威胁，其中包括机场的部分入口，并建议所有在机场附近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其他美国公民应避免前往机场。8月26号，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丧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随后宣布对此负责。27号，美军无人机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对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实施空袭。美军称，该组织2名高级成员在空袭中丧生，另有1人受伤。另据阿富汗媒体报道，在26号的袭击事件中，部分遇难者并非死于自杀式炸弹爆炸，而是在袭击发生后的混乱中被外国军队射杀。有现场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后，由美国和土耳其等国士兵向现场开火。截止目前， 美军还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军方28号表示，自8月14号到28号，美国共从阿富汗撤出了11万7000人。当前，驻守喀布尔机场的美军士兵已经开始撤离，机场内等待登机的平民还有1000多人。美方称，将按计划在8月31号前结束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与此同时，阿富汗塔利班开始接管喀布尔机场的部分区域，包括机场的部分入口。一名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对媒体称，塔利班正在等待美方最终同意移交机场，预计将在美国完成撤离后快速完成移交。另外，塔利班已经向土耳其、卡塔尔提出请求，寻求两国在运营喀布尔机场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749506例，死亡6317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38461例，新增死亡病例2654例。美国多州新冠死亡人数激增超50%，学校防疫轻率遭批。日本政府正探讨新冠疫苗混合接种，德国等调整防疫策略。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华盛顿大学的疫情模型数据显示，预计从8月到12月1日，美国或将新增近10万新冠死亡病例。随着开学季到来，部分学校防疫态度的轻率引发批评，促使越来越多的学校叫停线下授课。美国儿科学会传染病分会主席蒂娜表示， 只有学校积极推广接种疫苗，实施口罩强制令，保持社交距离和保持空气流通，学生才可以返校上课。 据美国儿科学会数据，仅在约一周内，美国就报告有超过18万名儿童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日本方面，近期日本疫情扩大导致病床紧张。据报道，大阪府在第四波疫情时相继发生无法住院的居家疗养者死亡病例。日本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28号称，将面向新冠患者设置1000张床位规模的临时医疗设施。此外，日本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在29号的富士电视台节目中透露，日本政府内部正在探讨是否采用更换新冠疫苗产品进行混合接种。面对疫情形势，欧洲不少国家调整防疫策略。德国原定于9月30号结束的全国流行病状态再次延长3个月。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正式颁布疫苗护照法令。法令规定，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该市举办超过500人参与的表演、集市、会议和体育活动时，参与者必须出示已接种疫苗的证明。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华盛顿28号爆发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多州提出的限制投票法案。抗议民众指出，这些法案损害了非洲裔和拉美裔的投票权，是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表示，29日凌晨，以色列战机空袭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用于制造武器和训练的军事基地。 8月27号晚，尼日利亚卡杜纳州奇昆地方政府区32名遭绑架的学生获释，目前共有90名学生获释，仍有31名学生被绑匪扣留。 美国芝加哥警方表示，芝加哥市28号晨间共发生6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人死亡，至少13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杨宁、吴京、刘宇华，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Life's been good, I can't complain so far. Designer clothes, expensive caviar.And gated homes 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 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grants at the door. Broken values, needles, liquor stores. And won't somebody help?